是走不出这秘密，好孤寂。我开始失去了勇气，而你却还想在游戏。我假装清醒，看清你的心，终于我选择了你一句。你像个孩子一样的被我看穿，在你面前我试着隐瞒，所有过去全都变成伤害。我像个傻子一样的被你出卖，一字一句都要我承担，到了最后我选择分开。 才能风雨无阻，虽然前途未卜，我愿

在心海中坚持一种梦，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。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， 知道了。 炫装版石墨烯外衣准备完毕。 不要这么啰嗦，快点说。 能量早餐准备完毕。FM98.2 全新世界系统。 慢慢慢。 是否需要播放 FM98.2 最新节目？ 嗯，帮我启动全息互动模式，我要和主持人见面聊。 全新视觉系统，全景环绕音像准备完毕。Ready, go.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，不用等到2046。FM98.2 全频可视化平台，年轻不计年龄。你

but never forgets what I lost.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.